绚烂，他自己却看不见。我知道你多认真，一路坚持着心愿，想想练习多少遍。I can see the perfect you know， 属于你的 perfect way， 不信赞美或者谦卑的语言，让我看见 perfect you know， 属于你的 perfect day， 擦亮你的天分，世界会惊艳。Never be again， Never喜欢或被讨厌，是谁原地画的圈，你从未存在里面。每个缺点用来呈现，每个优点的背面，像你鲜艳的标签。 就这样。 我知道天边还很远，有万水还要千山，其实路边的袅袅炊烟难得留恋，大风吹脆弱的现实，孤独的鸟儿先飞，怎么越长大却越飞不到家。 Like a bird thinking it could be different. It could. Oh, it should have been. me on. Boy, but that's about it. You could say what you wanna, but I wouldn't believe it. You could write all them songs. That's the game that you play. Tryna write all them wrongs, but you can make me stay. 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九八二，许愿池。 我叫梅杰，今年22岁。我朋友在长沙的一个商城里面开了一个游乐场，然后那天我就帮他值班，来了一个妇女，她带着她的女儿，很明显，这两个人家里面肯定是比较的穷，但是她女儿非常的想玩这个游乐场，特别想进去，然后呢，这个母亲就给这个女孩买了个票。可是他只能买一张，这个家长就跟门口售票的人说，我就只到里面看一下，然后那个售票的叫我陪他们进去，那个家长到门口就叫他出来，然后走到门口走到里边的时候，那个我就让家长进去了，所以我就做了一个让上司不知道的事情。 想你是一只彩色蝴蝶，而我是孤单的花儿，只能向着天空痴痴仰望。爱是什么，谁能够了解？想你是一只金色孔雀，而我是飘零的叶，随着流水悠悠荡荡。爱是什么，我问得好累。爱是什么颜色，是什么感觉？你说那好像一切是梦，问你的心没有答案，像是一道黑色的光线。爱是什么颜色，是什么感觉？你不要麻木。

期待的全都落空了，喜欢的不再爱了，遗忘的想起了，不再见的也重逢了，抹些眼泪又笑了。这是人生的无常，还是人类的日常？生命有多么无常，生活还不是如常。管明天天气会是怎么样，今天的雨还是要当心上，管明天的花会不会盛放，眼前的蝶还是迷恋花香，多平常。 真的

想不起来什么原因， 我听说谢谢你

们叫我安心回家，何必孤单人间欲火燃烧，学生妈妈带我清楚拒绝，却对的不妥协，写低下我的脸回来站在你面前，跌落 Please let me see another day， 欲火凤凰展开双眼 Hit and play I was going never going Now I'm back with my bros at 穿着车子像我伤口麻痹没痛感，不会带着怨恨复仇者联盟，回家感觉好让我敬你一杯酒，不错太多的道理不需要太多真理，而字典里没有两个字叫做人民，这个现实生活确实有些不公平，而人生慢慢慢慢人生要么要勇气、啊、你的黑夜降临不是只会在渴望，杀不死我只会让我变得更坚强，双手合十感激会被原谅， Go homie go homie go homie go home now找寻归属感，急着找想不甘天下求着不勇敢，人们急着精神慢点寻着安全感，我早就带着骷髅认识命令在我昨晚，如果说要养誓言把我骗不弥漫，其实不我逻辑假发受伤一方串，人人群盲目相信无知跟从更敢战，一下可以打破迷宫永世断腕 Hey ho 你非常搏命用狗血比你清醒，小丑心中心魔 AKA Constantine， 你真的忘了气氛努力散发靠运气，还以为拍张照片配个故事就能出名，他说他渴望随风逐流，背后是 tattoo， 接下来意料不够，为什么不能 make it through， 亲眼看人非要忘了谦虚 act a fool， 回家迷路收回代价提醒自己 fool， 你的黑夜降临不是只会带走我，杀不死我只会让我变得更坚强，双手合十感激会被原谅， Go homie go homie go homie go home nowNever like me， 不能褒贬污蔑失意，总是在是 Mr. B.I.G， 社会注定对抗命运 All eyes on me， 像是天使不羁不在乎他眼睛， You heard it You know what's my name， 地址是 Hall of Fame， 颠覆世界颠覆常理不朽加永垂，杀不死我只会让我变得更坚强， We go home We go home We go homeI'm not afraid to die.

北京时间11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曲。 我叫刘坤，今年正在上大学，最近就比较希望我的爸爸和妈妈能不要经常因为一点小事儿吵架。像我父母到了这个年纪，生活的压力啊什么的事也比较多，就很容易因为一点小事吵架。然后这几天我妈就给我说，给我爸想在我老家根本就没有人住的农村的老房子然后修房，然后但是平常根本就没人住，然后我妈就不同意，然后就因为这个事儿两个人就闹了很大的矛盾，然后我爸还离家出走了2天才回来，然后我给我爸打电话，我爸也不给我说，然后就我妈给我说一说，反正我就觉得他们也都这个岁数了，然后其实也没啥好那个啥的，都互相迁就一点，互相理解一下，所以我就希望我的爸爸妈妈能够互相迁就，好好的生活。 我拿什么报答？我该如何表达？父母渐渐老了，

Just to together, let's go back to the day we made. 原来的我们不是这样， 讲究纪念这个地方没有内容的微笑，安静听你说话，日落下的篱笆，简单到别回答，转过身的两个人

我承认世界对我有点诱惑，不该像叛逆期的孩子拼命耍。我接受了惩罚，只能说放得下，失去资格怎么留得下？分开的那些日子你还恨我吗？忠心的人劝后悔的人不听啊。我没资格讲话，还想讨个说法，你能不能再编一个理由等我回家？ 闭上眼睛什么都不听，也许有救，反正会内疚。我犯下的错，借口已用尽，没什么意外，别想个无赖。爱要试探几个回合才可以，不需要声嘶力竭的生命清白，酒后还算清醒，我不算太负心，麻木到你根本懒得听。我不想辜负一次又一次的信任，或把我比作不能自控的小人。这世界太嘈杂，周边都是假话，你能不能再找个理由等我回家？闭上眼睛孩子拼命耍，我接受了惩罚，只能说放得下，失去资格怎么留得下？分开的那些日子你还恨我吗？忠心的人却后悔的人不停啊，我没资格讲话，还想讨个说法。你能不能再编一个理由？

把生活当作是在等雨纷纷雨纷纷，这鼓励草木深，我听闻我听闻离了手成无尘， 脚步一声落在那座夜烛，缘分落地上的是我们，缘分落地上的是我们，结缘是地狱身旁缱绻誓言，风吹云舒卷，岁月间魂尽稀有恒念，心有喜但愿执念，轮回过经年，弹指间繁花开落多少遍，这一世牵绊纠结触动了心弦，下一世不知可否再见，留一片桃花纪念，了却浮生缘，眉目间还有我的思念，

是婴儿哭啼，二十学游戏，三十青春无语，四十碰巧遇见你，了解这个你，沉迷这个你，时间暂停，再继续是谁寂寞夜里，白事坏了意，前世挣扎梦醒，万事贴心离开你，经历这个你，活成这个我，细数自己。深情想起的我，想起了你，能跨过的难过，听发出的警告，预警的眼底能将燃烧死， 再

秋风即使太凉亦漂亮，深秋中的你甜蜜我梦想，就像落叶飞轻敲我窗。冬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一起坐坐谈谈，来日冬香，莫笑爱间低吻这样长，能同途偶遇在这星球上，然后飘渺人生，我多么够从没再疑问，这个世界好得很。暑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火一般的太阳在脸上。